下门外卖把布的老伯，那胡须越长越多，放学后篮球场上起身得到绝个 苦练再苦练，经过一生看不见，心里想那么多，反正学不上。我们身上上白色的把布还没融化的时候，强者跟着在背后，希望上帝保佑，劝自己别再孬种，买了三年前早把布，把把把把把把布也该送到大手中。 上上牙洗后，早餐从来没吃过，隔壁巷子的女孩已经出发，再晚点就来不及，交通经过尖叫声才升起过头。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？怎么成为如此明久的净土？在离开之后，伤心人无话，迷失空洞还没变过。 你的从前怎么去接？时间如何相见？是谁画面不断重演？ 闹屁呀你！ 走过了人来人往，不喜欢也得欣赏。我是沉默的存在，不当你的世界，只做你肩膀。拒绝成长到成长，变成想要的模样，再举手投降以前，让我再陪你一段，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，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，次次失去又重来，我没离开，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，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，未来多漫长再漫长，还有期待陪伴你，一直到故事会说完。活出了答案，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，一次次失去又重来，我没离开，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陪你把

起回首望星辰，往事如烟云，又几别离时，徒留雪中 岁月留声，经典永恒。我是蔡全佳，敬请关注 FM 九六九。 真的痛苦，那一种情永不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一个人的成熟与否，并不是出口成章说出许多深刻的道理，或者是思想境界达到很高，而是待人接物让人舒适，不卑不亢，保留自我的棱角，而又接纳他人的圆滑。成熟的人并不需要辩解，仅仅一个微笑就够了。 就是我，就是我。

紧自由。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自信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？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